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郑经翰。 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系边个？咪系山卡拉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哎呀，好啦，咁啊， 呢一节就 Anthony 唔使挨啦， 系嘛？点解咧？ 应该预告咗话讲呢个即系端传媒，即系讲传媒现象啦。而家喺我哋咁多人之中。最熟是你的啦，大佬，你传媒大亨咁滞， 系啦， 唉，即系如果唔系郁敏， 最有资格讲系你啊！ 如果唔系郁敏，俾人打瓜咗，屌你就系其中一个撚人， 又关我事，唔系喎，呢排红嗰个系都系鸠达，因为佢而家嗰啲嘢咧，即系佢而家出埋漫画，有人帮佢系嘛，即系呢个唔知咩香港感染旺角篇乜乜鬼嘢，即系画到好鬼似，真系。咁我见阿好似阿院长都买埋一本一份，大佬好啦，好笑啫。不过 anyway 啦，即系我哋讲呢个端传媒咧，端传媒就有段片去咗先啦。 一向都话家下系传媒寒冬啊，咁传统又咁有份量，都吊紧命嘅时候，又有一间网媒都告急啦。全端传媒大裁员，90人炒剩20人。乜嚟？介绍翻啦，网媒嚟嘅，2015年8月创立，背后金主一路都好低调，不过外界成日质疑佢系红底资本。有消息就话端传媒90个员工，70个冇得留低，佢哋复翻我哋啊，讲咗呢啲。 根据现有资金嘅情况，需要对人员结构做一啲调整。正在寻找新嘅投资人，呢个过程系一个反复嘅过程，不免会有起落。端传媒会喺今后一段时间内，喺内容同表达方式作出创新，请继续关注我哋嘅进步。 那你觉得新媒体是在香港是不是很难经营下去？这个整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困难？ 我觉得 too early to tell， 来 too early to tell。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并没有放弃。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来说，我们原有的规模太大了，我们需要更小一些的、更精干一些的团队。 端传媒大股东蔡华系居港海归律师，有全区同习总关系深厚。执行主编当年受访嗰阵都话过，唔清楚投资者投资嘅金额有几多。但就应承有3至5年喘息时间，唔使太担心赚钱。不过家下睇嚟，啲水好似泵得唔够多。 即系往往咧，即系媒体呢样嘢咧，即系喺佢度执嘅时候咧，先至会吸引到即系啲人嘅注意力嘅。咁就端传媒，我自己本身就冇乜点睇嘅，甚至乎即系。真係好少睇嘅，因为其实讲真啦，我觉得佢嗰个写作嘅风格咧，其实係好台式嘅，係咪？即係你如果你见你 其实最初佢嘅重点插你一句咧，就係佢諗住係发展台湾为主。 係係。 咁但係台湾老实讲，无论主流传媒又好，网上媒体都好，多到阿妈都唔认得啦。 係呀。咁如果你话讲即係佢，因为你如果你睇返佢 Alexa 嗰个 profile 啦，即係佢嗰個香港嗰個ranking 即係中規中矩啦，好似唔知道都有200几嘅，但係佢嗰個主要嘅 profile 呢，你話嗰個讀者呢係差唔多接近一半啦，係嚟自台灣，而香港嘅讀者呢只不過20%。咁但係最主要嘅問題就在於呢，其實佢都係一個好依賴呢一個金主去 back up 嘅一個網媒嚟嘅。咁而佢自己即係你話創立咗1年半2年到啦，咁如果你話講 business model， 即係你話對於我哋即係一般網媒嘅同業嚟講，其實都睇唔通嘅。因為你講真，你如果你話同佢以前嘅班底做陽光時報嚟講，即係佢嗰啲文又長又深入嗰啲文，即係你係應該係喺即係你係揸本書嘅時候，你先至會有耐性睇嘅。 啱我呢個 character 人睇咯， 因為佢啲文其實 我就睇得多嘅， 係即係基本上係類似半學術。文章你3-4千字，一啲甚至更加长。 喂，无论系零一 无论是端传媒、 嗯、 我觉得问得 OK 的喎，佢写个故事又好，新闻又好，评论又好， 佢系用心嘅， 系有水平 嘅 喎。 咁佢同零一嘅分别就系、是，即系零一 即 系 唔系我哋咁 样 勾流流嘅喎，大佬，我哋真系真系勾流流啊嘛，大佬，即系总之起好嘅标题，其实内文有好多时唔系边边咁好噶嘛。系嘛？你已经好好努力拣噶啦。前嗰排你又拣啊，理工嗰个讲师啊，钟建华嗰啲，喂，嗰啲好劲噶啦，大哥，系咪？你已经好难拣嘅，同埋嗰啲系通常都系登咗自己，跟住借嚟登下咁啊，帮你铺毛毯又好，即系加评论加著。喂，但系端传媒嗰啲完全系翻去我哋最兴旺嘅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嘅主流传媒嘅做法。 系，但系佢个问题就系端传媒啲文系免费嘅。 比以前的明报更好， 更好 文章， 更好更长添啦。因为你明报的版位问题，你出都系几百字、一千字， 更多的分析， 更深入分析系啦。 喂，但系而家个问题点咧？免费的问题在于，有多时我睇完嗰篇文，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道究竟啊， 佢个 source 喺边？ 系啊， 咪但系嗱，讲讲佢代表作先啦。即系如果你话讲翻旧年咧，即系你话年初一嘅旺角骚乱咧，其实佢做个 timeline 系做得最仔细嘅，而且佢啲 reference 系做得好足嘅。佢往往无论系即系旺角骚乱啦，以至到去李波事件、林文基事件，佢嗰啲 reference 系做得好仔细、好详尽嘅。其实呢个系毋庸置疑嘅。咁以至去到最近嘅特首选举，系嘛？即系我哋成日讲 fact check 啊，即系。 即系佢系做先嘅，佢系先河嚟。 喂，佢啊真系做先嘅，因为佢自己系好犀利嘅。即系佢嗱，你阿众新闻成日咁讲啊，话佢话要做呢啲叫做 infographics 啊嗰啲乜嘢啦。即系呢啲唔系新啊，好多人都做。咁但系你讲呢啲咩数据库啲咩？喂，屌你咩？人哋 fact check 真系端传媒真系做咗。首先，如果你做想做嗰啲数据图像系嘛，你要做呢啲嘢嘅话，首先你要吸纳嗰个人，嗰、那个就系梁启智，因为佢系最成功嘅一个即系、就是、一个 blogger 啦。 所以大镬噶，你可以睇翻即系而家阿吴博头先用一句插咗落嚟，其实已经系总结到就系、是、你太多呢啲免费嘅时候咧、你系建立唔到你自己嘅 business model。点解会有咁多免费咧？就因为你有 Facebook 喺度，你有 YouTube 喺度嘛。YouTube 都话好少少可以同你即系查下账，系、嘛？但系 Facebook 嗰啲嘢就真系好多时我碌完啦，我都唔记得嗰篇文系嚟自边度啊？几好嘅呢篇文，但系你唔会记住去边度睇噶嘛、因为你喺 Facebook 度 share 咗出嚟，咁我就 click 入去嗰度睇嘅啫，我就睇嗰个内容嘅啫、而而家我喺度，甚至乎咧怀疑紧一样嘢就系、是，喂，仲需唔需要读新闻系噶？喂，新闻系可能已经系即系明日黄花噶咯、你睇下我最近。唔知点解无端端撞去即系睇翻读者文集，即系我僆仔嘅时候，即系大家都趋之若鹜嘅一本嘅即系书仔吓，成日将一啲好嗰啲小说啊、啲文章啊，变成好简单嘅一啲嘅 summary 啊，中英文又好好啊咁样。喂，佢都申请咗两次破产咁滞啊！本来佢系有亿几人睇噶，編輯水平又好高啊，文字水平好高啊，揀啲文又有深度又有 quality 啊，都執啊。佢喺未喺網絡嘅年代嘅時候，係有億幾人睇啦嘛，全球都係六七十億人嘅大哥，六七十個人裏面有一撞一個就已經人哋睇佢讀緊文集啊，都係蝕本收場啊。你點搞啊？即係而家嘅勢頭係好惡劣、即係俾網上嘅媒體、免費嘅媒體。打到即系呢一个嘅 business model 系一扑一碌、哦，喂，我哋梗系生存到咧，我大部分人我哋都冇钱噶嘛， 咪好戆居啦， 我哋自己贡献出嚟嘅啫嘛。 你话 喂，如果你真系计每一个主持唔博净 嘅钱，同埋你睇下即系端传媒， 咁我哋一定蚀本 嘅 又， 佢哋真系好似。之前话咩访问呢个日本嘅反对党嘅领袖啊呢、這个联访，喂，咁你派记者过去，你机票食宿嗰度几多钱啊？ 咪嗰啲系主流媒体先至 afford 得起噶呢啲嘢， 系主流媒体都唔做啊， 系啊， 佢边会做啲乜嘢？即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嚟，美国总统选举咁，当然即系派几个人去几日。 唔系佢最大镬就系其实你作为网媒咧，佢唔系纸媒咧，佢又系冇嗰个采访权噶，即系其实佢又系俾人阉咗噶，系嘛？即系呢个又系好唔平等噶。好唔公平噶，呢个又系真系系嘛？同埋即系你谂下佢 business model 先。你想付出 呢、這个主流媒体付出咁大嘅成本，但係你事实上嗰个广告费，即係佢 back up 唔到佢咁大嘅开支嘛，即係你讲个 cash flow 根本就係唔能够 support 到自己嘅营运嘅。 sustainable 嘅。 咁但係即係冇办法。 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咁嘅 model 嘅话、啊、即係我当下我而家大概我哋有20个字、 嗯、 全部都係要畀钱嘅、 嗯、 即係所有主持。 嗯。 喂，你唔可以靠我哋而家要肥肥流咁搵个 agent。每个月得几千蚊广告费噶，系、 嗯、 会出事噶。你一定系要自己去揾广告啦。 唔系，仲有一样嘢，你睇翻，即使嚟，大家你觉得香港零一同埋端传媒好似好似咁，但其实香港零一第一，大家知道背景，即系背后老板系边个啦？ 于品海， 于品海佢钱无穷无尽，呢、這个点其一。第二就系、 是、有人怀疑阿爷俾佢啲。 系你见，但你见到香港零一，其实佢。嗰、那个文章个嗰个路线多好多，即系好多好佢有啲甜股啊，有啲生活嘢啊，即系 有甜股嘅咩？ 即系有，总之唔系甜股啫。 咁咪即系好似容岩咁样做？ 讲啲生活化或者软性啲嘅嘢系多好多噶嘛？ 系嘛？ 即系变咗佢嘅点击率就会高。 同埋你个入门咧， 但系同端传媒就净系讲政治经济嗰啲好硬嗰啲嘢，又觉得 系好硬 嘅 啲嘢，好硬嘅其实 唔多嘅真系。 你而家个入门嘅门槛咧系太容易、 啊 即系以前对我嚟讲，唔喺而家嗰啲咁嘅科技嘅情况之下，系匪夷所思噶嘛，系咁样直播啊，咁、 啊、 你可以睇翻我哋嗰啲节目啊，咁样、 嗯， 喂，你真系俾主流传媒，即系变成一个系资本主义制度里边一啲有钱佬去创造出嚟嘅舆论嘅工具啊嘛，我哋系冇得制衡佢噶嘛，但系今时今日，你可以睇到啦，入门嘅门槛咁低， 嗯， 所以你唔单止系端传媒啊。零一除非即系有好大嘅水喉源源不绝咁落咋，你再数啊，众新闻又好 ，D 一百又好，系好难搞嘅。 嗯， 即系话嗰样嘢原来已经系唔可以有一个 business model 去计算个成本效益嗰样嘢。 嗯， 嗰啲嘢完全系收唔到钱翻嚟噶，咁点搞啊？ 唔系同埋咧， 喂，除非你好多信众，好似潘少聪兄，即系我师弟噶，咁你真系讲嗰啲股就有 niche market。跟住有成萬個會員， 你話鬼股啊嘛，係嘛？你 係啊，嗰啲真鬼股啊， 同埋我所以 即係三十幾蚊，好似係嘛？三十幾四十蚊咁，誒、哎，即係當得閒咪聽下咯。 唔係啊，同埋你講網媒咧，因為你而家真係二手嘢為主啊，即係賣二手嘢為主，即係你嗰啲資訊咧都唔係話自己去做。翻嚟，咁但系你唔系、哦，你好真心教、哦，你自己做、哦，而嗰啲成本好 Q 贵。 但系个问题、就是， 你谂下老师点样 讲？一样嘢啊，就系其实即系社会，香港社会系需要呢啲咁样嘅。 系要，确实系要。但系问题就系话个市场其实系烂噶嘛。 系， 但 系 你想做救世主， 所以你就要谂呢样嘢，就系话你点样去揾一个 business model 吓， 系好难嘅。真 係好難， 而問題就係話啲廣告商有過度到去消費你一啲叫網媒啊嘛。 喂，同埋如果你將我哋嗰幾節嘢變成一啲文字嘅時候，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就算你揾阿吳博手筆寫出嚟，屌有咁特別啫？你寫嗰啲嘢 係啊。 嗱，我哋而家咁講咧，我哋可以七情上面，我哋可以加鹽加醋，有啲嘢係水過鴨背，當睇表演咁樣，唔同喎。当睇娱乐咁，如果你将个头先我哋嗰两节讲嘅内容变成一啲文字，你试下，即再组织一下啦吓，啲前后次序、introduction 啊、个阿叫文 个传播力劲好多， 有乜用啫？ 唔系即系 唔系，人哋会话喂，我同 Anthony 同博头先讲嗰啲嘢，屌不外如是啫。如果喺摆个文章度就，你而家讲出嚟，因为你有即系影像。有呢一個嘅即係七情上面係嘛，有少少內幕， 係 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有啲咁多嘅吸引。 唔係你確實係有時係 sell 個 presentation 嘅，呢、這個要呢、這個同 character 有關嘅。咁 但係你喺嗰篇文字裏面睇唔到我 character 噶嘛？ 但係咁講， 睇唔到我 character 噶嘛？因為大家都係用嗰啲繁體字嘅啫。 你話，其實而家你講翻端傳媒啦，佢話由90人炒到係即 係 翻 廿 有， 炒七十啦， 廿有都仲係多嘅，都仲係起碼多過852先。 只係主場當年嗰個規模， 唔係而家都係差唔多嘅啫。 啊，唔係、啊，主場仲多啲喎、啊。 係，唔係主場最風光嗰時候係啦，四五十有，而家應該係二十有到嘅。 同埋嗰陣時候有好多主場嘅博客，即 係 博客啦。是免费供应啲稿俾， 系啊系啊， 喂，嗰啲有样心甘命抵，喂，大佬稿费都冇咗去俾钱， 因为嗰个系大平台嚟噶嘛，嗰、那个系， 系嘛？ 佢自己觉得系可以make sure 到有嗰个咩？ 咁我冇话呢样嘢。咁你花生台都好多人系自己贡献自己时间， 但系咁讲，但系咁讲嗱，立场咧，佢爆嘅量咧系好多，但系甚至乎系多得滞。你多到咁样嘅时候，你一日成四五十个 post 咧，即系你如果你作为 contributor 嚟讲咧，究竟你系可唔可以期望到？因为佢有个平台效应而益到你自己嗰个 readership 咧，你个流量系多咗唔会嘅，因为其实你量多一滞咧，就会变咗洗版噶啦。你洗版嘅话， 仲有其实嗰样嘢咧，系唔系真系好 attach to 你由边一个媒介即系出嘅咧？我觉得个关键都唔系好大的。在我经验里面可能 有一些的，因为他做图那方面其实是吸引到的。 Okay, 其實是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已经不是看你标题的了，看你那个 lead 的了，看你的图的了。我们不会说是我一定要看明报，即是我们以前是这样，这个是信报的来自，这个是 South China 的，这个是苹果。我们现在没有了这个这样的惯性的了。除非我们自己特登click入去苹果的网页里面看他们的新闻。如果你现在是主力是靠 Facebook share 的呢，其实也未必是做到自己本身的品牌型。 你听下王之峰怎么说，王之峰会说自己呢就不是说怎样去特别去看报纸的。我怎样看呢，就其实是在 Facebook 那里是这么 look 那些 post 啊 ,look 那些 feed 啊，那么看完就算了。那么即是讲真，即是如果你 look 那些 feed 呢，我们那时候有个讲法嘛，即是其实为什么我们搞，即是甚至乎是搞这个仙人掌的时候都有这么讲法，就是说其实你即是你搞网媒这个网媒即系嘅竞争咧，其实往往咧就好取决于两样嘢，第一就系标题，第二就系嗰幅图。 所以你咪做咗标题党嚟？ 系啊，屌！即系 你成日俾人闹笑系标题党啦。屌，内文冇料到嘅，屌你个标题吓人嘅啫。 唔系，我都唔算啊。其实最叻嗰个系阿游清源，系嘛？阿游清源真系， 即系游清源讲真啦，即系爆五染啊。 系啊， 抄好多嘢，好多都系抄。 唔系啊，你唔系当然系啦。 同埋佢一样嘢得意喎，喂，真系抄完之后咧，仲好短小精干 嘅。系啊，即系即系嚟练粤增，以前成二千， 佢都好意思喎， 唔 系即系好似等于人哋出咗个 Facebook 嘅 post 咁样样嘅咋，大佬，咁人哋一个 Facebook post 喂两三百字，咁佢就去噶啦，大佬佢入网添啊，大佬，唉，即系等于系特朗普嗰啲 tweet 嚟噶咋， 所以你反思问题就系你喺网里边咧，你越嚟越难去容纳啲深入嘅一啲文章或者一啲报道，因为你真系报道你端传媒咁成本好高。咁你又运作唔到， 唔系同埋佢嘅故事性，佢嗰个引人入胜嘅地方咧，我唔知啦，我同其他人冇分别啦，我系会睇落去嘅， 即使我都会睇嘅， 即使有二千字都好，其实已经好攰嘅，因为点解咧？你睇住个 mon 喺度碌嘅时候咧，系一件好痛苦嘅事。 唔系呢个嗱，呢个佢系选错咗 media， 尤其是我已经年纪去到要差唔多除眼镜嗰啲人咧，或者睇渐变镜咧，其实已经系。好辛苦的一件事嚟嘅。 嗯，佢系错咗 media， 因为其实佢系冇咧就将嗰个杂志嗰种模式咧，杂志嘅 content 咧，将佢 translate 到系一个internet friendly 嘅一个媒体度。 咁但系好难避免嘅，因为你讲真的，我哋而家啲人啲阅读习惯改变咗咧。多数睇都系网上睇，好少话系睇杂志嗰度睇，即系睇杂志。 但系你唔系，但系咁讲， 媒体 杂志嗰啲，其实如果你买杂志嗰啲，系有一定嘅 loyalty 喺度嘅。但系你网系冇 loyalty 可言嘅。 系啊， 咁啊， 同埋而家嚟谂下，我有一个应该仲大我少少嘅年纪嘅 friend， 佢都话啦，佢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咧就系冇做嘢啊嘛，咁啊开始开 Facebook 啦，佢嘅最后总结点？喂，其实睇 Facebook 已经睇晒噶咯，啲新闻，因为你啲 friends 啊，嗰啲已经 share 晒出嚟噶啦嘛。 系啊， 你定今日大军阀嘅题目啊，或者我谂究竟要讲乜，我都系立立个 Facebook 啦。 边啲都 睇你包仔评论紧乜 ，share 紧乜，咁咪真系呢啲系最有 current issues 嘅嘢咯。你估我真系睇以前，我哋就睇无线。睇下亚视， 唔系即系喺花生谷嗰度揾资料， 咪系咯，揾题材咯，唔系点啊？大佬炒花生啊嘛， 唔系啊，屌，即系甚至乎有啲记者都喺我哋花生谷嗰度咧， 又抄一轮， 系啊，即系做新闻嘅，即系我哋讲过啦，即系有一次阿黐根同我哋食饭吓，就系、是、因为个东方记者就见到一张咁嘅相，然之后话黐根同啲港独派一齐食饭啊嘛，系嘛、 嗯， 就系咁样噶嘛，大佬啊，真系好好笑啊！另外一次就系因为咧，我唔知睇呢个唔知咩。 即系嗰啲 咩啊？ 嗰啲政治杂志咧，即系大陆嗰啲咧，叫《开放真明》嗰啲，咁、就话即系2020啊，即系呢个香即系中央国务院就话香港要放弃港币啦，系嘛？要即系要全面用呢个人民币啦。咁我就系咁影咗张相喺度，然之后咧，我屌，原来跟住唔知咩新浪网嗰啲咧，就话网传即系2020啊，即系呢个咧，即系中央完全放弃人民，完全放弃港币。 喂，网传系咩网先？ 唔系咁，唔系就系、是。花生谷系 exactly 我影咗张相嚟噶，屌你喺新浪网嗰度登咗出嚟，就当系一手资讯，就当系一手新闻，咁都得嘅， 即系左抄右抄。 但系我张相系曾明嗰度嚟嘅，而下面有个页码系写住曾明咁样样，佢都唔讲系曾明嘅，因为可能曾明嗰样嘢咧就反而冇可信性，网传反而有可信性，即系咁捻好笑啊！真系，唉， 你抄我，我抄你。就變咗權威，喂，好似有時有啲人話打擊呢個咩話 假新聞， 係喂，例如嗰啲最近一啲假新聞又話咩買 iPhone 啊攞綜援嗰啲人啊，喂，老實講，有時我都俾佢呃咗嘅，你唔係下邊啲 comment 講咧話佢係假嘅話，我都以為堅，我唔係咁， 因為你 Facebook 個問題其實有個問題啊 ，Facebook。你就系咁以立所有嘢都系点到即止，即系蜻蜓点水，立飞一路一路碌噶嘛啲嘢， 系系 你唔会话即系你唔会样样嘢都揿落去睇噶嘛？ 啱啱啱， 嗯，喂，咁好啦，剩翻少少时间，咁就我哋开多一节啦，都要讲下，因为呢个而家咧所谓嘅集特会系嘛，咁同埋咧即系今日啊就非常之 dramatic 嘅一个咧，就叫做系美国佬就轰炸呢个叙利亚，好，转头翻嚟，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